路加福音第一章，德奥斐罗君座，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已有许多人依照那些自始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着手编成了记述。我也从起头仔细访查了一切，遂立意按着次第给你写出来，为使你认清给你所讲授的道理正确无误。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阿比亚班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扎加利亚，他的妻子是出于亚郎的后代，名叫伊撒伯尔，二人在天主前是一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责。但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撒伯尔素不生育，两人又都上了年纪。正当扎加利亚轮着他的班次在天主前尽司祭的职务时，按着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签，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献香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面祈祷，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扎加利亚一见惊慌失措，害怕起来，但天使向他说：扎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妻子伊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乐欢耀，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淡酒浓酒他都不喝，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使跛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扎加利亚遂向天使说：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贝俄尔，奉命来向你说话，报给你这个喜讯。看，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百姓等候扎加利亚，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及至他出来后竟不能与他们讲话，他们这才知道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他已成了哑巴，只给他们打手势。他公职的日期一满就回了家。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伊撒伯尔受了孕，自己躲藏了五个月，说：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贝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勒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她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 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玉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扎加利亚的家，就给伊莎伯尔请安。伊莎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就在他腹中欢耀。伊莎伯尔虽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那信了由上主传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遂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耀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背，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玛利亚同伊莎伯尔住了三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伊莎伯尔满了产期，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向他大施仁慈，都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天，人们来给这孩子行割损礼，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扎加利亚。他的母亲说，不要叫他若翰。他们就向他说，在你的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便给他的父亲打手势，看他愿意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小板，写道，若翰是他的名字。众人都惊讶起来，扎加利亚的口和舌头立时开了，遂开口赞美天主。于是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怕情，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存在心中，说，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啊？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他的父亲扎加利亚充满了圣神，遂预言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他眷顾救赎了自己的民族， 并在自己的仆人达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正如他借历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他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记忆起他自己的神圣盟约，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亚伯郎所宣述的誓词，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宥。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并引我们的脚步走向和平的道路。这小孩渐渐长大，心神坚强，他住在荒野中，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